锵锵三人行，这是徐子东，这是王慧玲，还有我梁文道。哎，原来我说错了一件事啊，子东，就是那天呢，我们做节目，就我们第一天带这个文刀班的时候，我不是说嘛，就说原来我们这个节目呢，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回。就是文涛不在那一次， 你想说处女 对、啊、 处男 带，我想处男带， 结果人家早有处女带了， 早有处女带，那处女呢、 哎、 就是、这个、 文涛早破身了， 对，早破了。那处女带呢，就是这个陈鲁豫， 不是你啊， 不是我， 还想冒充处女， 对，真是。那以男人来讲，我也算是个处男带，对不对？那么 简称处带， 处带啊，处带呢，那就是给鲁豫给破了，不是给鲁豫给那个了。那么鲁豫呢，原来是当年大概是这个节目刚开始头一年左右的时候，他带过班。那么那个时候啊，其实很奇怪，我们这个节目八年前，这节目其实已经八年了。我是第二年开始就我也做了七年。那么头一年的时候啊，其实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文涛呢。他一边做这个锵锵三人行，但同时他还在播新闻 啊，是吧？ 哎，对，就是他还在播新闻啊。你想想看啊，他这个那边播完新闻很严肃啊、这个香港特首董建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说完了，然后接着下啪换到这个节目，在这个节目上头呢，他就可能是跟这个当时有张坚庭、李春恩的老两个老银棍啊在一块了，要跟这两家伙啊在这边这淫笑，然后后来大概。我们公司也发现这样不大对劲啊，这个好像还没有 毁灭了他的专业形象、 啊。除了俄罗斯那个要这个女新闻主播脱衣服之外，恐怕还没有这样子去糟蹋这么一个新闻主播的，所以就算了。哎呀，你还是别当主播了，以后大家当主播也没人信他说的话。于是他才开始专职啊，做这个锵锵三人行。那那时候鲁豫也就在大概是那个阶段来替过班。 你知道这个节目的英文呢、啊？ 对， 这个锵锵三人行的英文呢、啊嗯，是 Behind Headline with 文涛。 对， 就是在头条后面跟文涛一起。本来原意是聊政经新闻， 对， 没想到我们这个 behind 后面就主要是 with 文涛说的问题， 对， 所以后来这个节目就以文涛的个人特色就发展， 对， 结果也创出像模仿者很多、 啊， 对啊， 多数都完蛋，就是模仿者 不到了， 模仿不到，而且当年一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啊，还有曹景行曹老师也在，对，曹景行也在。那么那时候曹老师上来的时候，你想想曹老师那个作风，对不对？那肯定就很严肃。 哎， 我现在没看我们节目玩那个 roll 了啊、嗯。那么当年一直是你看到那个总顾问呢、啊、是曹老师的名字，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那么所以这个曹老师啊，你想想看，当年他在说是多震惊的节目，但是后来呢，我们就开始变得就有点毁淫毁道啊，这个生活就 老 不大正常了、 啊。嬉笑怒骂后面还是有东西的。 对， 不讲曹景行，其实这个节目在策划的时候。曹先生就打电话给我， 对， 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有这么个节目，要不要参加、嗯？我当时一听说每天，他当时说每天要录，哎，我就逃了。我说每天录，我说这做不了、嗯。后来啊，没想到他们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做出名来了。 哎、 然后第二次文 我就找他，然后他看到，哎呀，这出名了，我 就赶紧了，他们也要去， 对呀，一定要过来， 比较少， 好长时间，哎呀，罢了罢了， 还我们来开天辟地啊，你来坐享其成，是不是啊？这举止都。 投机派从来 投机派，这个投机派难怪要劳改。所以呢，这个现在就要说，我们这个节目呢，就变成是后来啊，就因为文涛的风格引领的关系呢，我们变得很软性。但是呢，发现有个我们一直啊，我跟子东两个人呢、啊，就一直有一点呢、啊，就常跟这个文涛有点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就文涛不喜欢体育。 他 对他喜欢自己跑步，但他不喜欢比如说球赛啊什么，他不关心 体育的题目，他完全 他不大碰、啊、但是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嗯、然后正好你也喜欢、哦、所以正好趁今天他老人家不在，我们三个在一起我们今天就彻底点，今天讲什么、嗯、就说这个最近这个皇马跟曼联又趁着他们放暑假的时候又来我们亚洲地区，用广东人的说法这叫做玩真银呢， 就 是找真钱了，赚真钱了，平常赚那个钱啊都是辛苦钱，在那边要下场踢球，来了我们这呢就是玩一玩就能赚钱了，当然他也要下场踢球，但这叫踢球吗？你说 其实这个节目常常讲播的，不过此播 不是那个播，不是那个播，不是那个播。 不是今天播，听说你对这个播是有 对，我们讲 是有研究的。 我看了这很气嘛，因为那时候我看直播，嗯、来这个皇马 对直播， 直播这个场播， 这个、是那个北京现代啊，越看越气，为什么？ 那么王宝好像完全没有专业精神乱搞，就是没有毫无这个专业的体育的那种精神。因为我看他们比赛好奇怪，因为我在西班牙看过他们两次比赛。 你在呀？ 对呀、啊。 哦，你在主场看过 两次？ 哎呀，你运气太好了，怎么样？怎么样？ 很容易买票，其实就是说，第一次是他们主场比赛，皇马，皇马主场比赛，他们很认真，为什么？因为那边有70,000多的那个球迷呢，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他们球迷。如果表现不好的时候呢，那些球迷就会拿这个白色的手巾在一直在摇， 真的，白色手巾是这个意思， 摇的意思要表示什么？表现不好，然后就是一直在骂，所以他们主场表现特好。 跟谁呀、啊、那场？ 我那一场是跟那个香港人叫做维拉里尔、那个是那时候排第四，那时候皇马是第二，所以他们两个在打的时候呢很紧张嘛，但是皇马上半场就是 皇马是紧追那个想追那个巴塞罗那， 对 对 对， 所以皇马那时候上半场也是要还是踢得慢来慢去，就晃来晃去，下半场好像另一个球队一样、哇一直在对攻，哇踢得很好，最后赢的时候呢球迷就哇这个就 很高兴 很高兴就走了。但是第二次他们去做客，那时候我就去了西班牙北部，是又是说，哎，不如要看球赛好不好？我就过去买。那时候他是对一家球队，他是做客，那家球队叫做皇家苏斯达， 听过， 对， 皇家苏斯达，但我不知道大陆翻译成什么，对， 皇家苏斯达。那他们就比赛的时候呢，他们是做客嘛，一做客就哇，状况就出来了。上半场呢，他们表现就好像很不认真，好像在练习球赛一样，踢来踢去，好像完全也因为对方也不是表现得很好嘛，因为皇家苏斯达，两边都好像是在练习球赛，啊，我就是很气嘛，我付了300多块港币的看这个什么球赛来个这样，后来去了下半场，好像皇家苏斯达来一个进攻就给他压力，最后20分钟呢，皇马终于表现了，就来两球，进了两球之后，哎，又。那最后10分钟又是像练球一样，完全没有这个专业精神。我就看什么皇马怎么在自己主场已经这样，去了别人比赛就变成另外一个。 本来皇马现在的皇马就是这种球队，我从来觉得皇马不是一个球队，它是两个球队，它就是同一队人像两队人在打。就是他有时候呢，你觉得他是一个就很涣散，像刚刚慧玲讲那种很涣散，就是随随便便。有的时候啊，我在这电视上面看的会发现啊。他在踢球的时候，前场的球员啊，在中前场在那边抢球的时候， 很努力。 后面居然有一些后卫好像在场边散步。 对啊，看 这个哎，这看着绿草如茵啊，是那种状态。 对对对。 然后等到紧张起来的时候，哎，那可能又有一番脱胎换骨的表现。而且我特别讨厌嘛、这种就用钱呢、去堆起来的球队，皇马就是这种球队。 本来呢就是红花绿叶， 对， 你 NBA 你去看，我那个时候喜欢 Jordan 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个队就只有 Jordan 跟 Pippen， 其他的人都只能是配、 就是、绿叶， 你再弄一两个这样来，也许就很强很多。 对、 后来才发现不是，因为你太多红花的话， 对， 那个红花就显不出来了。 对。 对， 皇马就是现在应应我们球迷的某一种幻想，叫梦幻队， 对， 对不对？你是每一次大赛，世界杯也好，什么联赛也好，最后大家要有一个梦幻队，就是要把那些最好的凑在一起，以为他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其实不会， 其实不会、 其实不会， 现在不是。所以红花队呢就没有绿叶了以后呢，因为你知道一个整个一个比赛啊，他有很多 duty work， 就是有很多脏的工作，他可能进不了球，但是他要死抢，他现在都是大牌，谁愿意死抢的，对不 对？ 那老纳都老子在前面等人家喂给他， 对 他根本退一步不好好跑， 对 不 对？ 就是这样。 对啊，里奥纳多在我才看两场比赛，整个半场就站在这里不动啊，不动如山了、 啊。他 就老婆常常换，肚子这么大， 他老是这样。 他的唯一的好处就是在临时一下子可以爆发的非常厉害。 这一场这种只能够爆发3-4次， 对， 其他时候就站在这里， 对对 对， 不动如山、 所以现在这个皇马，我觉得他的问题就是，首先这个队员的表现不专业，就个个都是大哥，这个教练呢就没办法，比如说有什么战术啊。交代给他们没办法执行，其实因为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想法，这个整个队伍啊没有一个队形。 我看这个皇马跟巴塞罗那比赛哈、 我是心情很复杂，因为我也崇拜这些明星，可以说皇马前面五六个，各个都是我最喜欢的球员，罗尔、费戈啊、这个西蛋、 齐达内啊、 这个西蛋，这个我对他有 了 啊，他是我非常好， 心目中第一。 但是我看到他们这么换上，像巴塞罗马像军队一样，对不对？整个球队像一支球队。我一面在看，我虽然同情，我喜欢他们，但看到他们败。后来我在想，这个败是 必然 的， 必然。 为什么呢？他的出现就体现了现在的整个世界这个趋势，叫什么东西都娱乐化，对不对？政治娱乐化，新闻娱乐化，体育也娱乐化。为什么会出现娱乐化？说到底都是我们球迷不好。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要组织这样的球队，花这么多钱买，把一个大牌球队做成这样？这就是 what do you want, what do you get, 对不对？观众广告商是一切， 对， 你这样大牌以后，他花那么多钱，他的广告非常值钱，归根结底是我们心里想看这个东西，然后我们糟蹋了这一种东西。 而且啊，这个我听说啊，现在北京有些球迷啊特别不高兴，就看到皇马到了这个北京跟这个现代打啊， 这场球赛， 这场球赛啊是表现得很乱啊，很烂。而且啊，这个现代啊，原来现在是皇马是控股的，你知道吗？ 50%， 他买了这个现代的51%的控股权，那么意思就是要想帮这个现代呢培训他们的新人或什么。一听我就想笑，这个皇马搞培训， 皇马 只是会买球员，他搞个什么培训？你说，然后后来，但是我说啊，这个北京的球迷也别太难过，因为啊，这个在他离开北京到了日本之后啊。跟日本这个日本的 J League 啊，日本联赛 很差的一 个榜末的球队，就是一个快要降班的这么一个球队踢，昨天踢出来了，3-0，皇马输了。 哇，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啊！皇马输了3-0给日本联赛一个要降班的这么一个球队，所以大家北京的球迷也就收获吧，不要太生气了啊。那么看看人家很尊重我们北京球迷，是不是到了冬天就踢成这样？ 我觉得北京的球迷应该更生气才对，对不对？ 为什么？ 为什么？ 输日本都输，到中国输这么少， 那倒是，那倒是， 这是美日元值钱的道理嘛，对不对？ 抵制皇马啊，抵制皇马。好，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接着行。其实啊，不只是在这个球场上表现不怎么样啊，就这个皇马这个球队，就是后半场这个后卫呢，基本上打得像观众，是吧？前面这个别像卡洛斯那些人呢，就是基本上是当自己是前锋， 反正踢得跟中国队差不多。 他觉得大概来到中国要表现出要尊重一下地主啊，是吧？有这个可能。 让你进两球。 对，那其实啊，这些大牌球队啊，最近来这个亚洲之行啊，就连球场底下的生活作风啊也有问题，你知道吗？你比方说像这个曼联啊，先上次皇马来香港也是，就香港特产狗仔队啊也很厉害，就跟着他们拍到他们呢。这个踢完球，甚至在踢球前一天晚上念完球之后，就左搂右抱，一个洋妞，一个什么模特儿的，就在这个酒吧晃，然后上直接酒店开房去了。然后呢，这回曼联来呢，也给人拍到一些很精彩的镜头啊，我们大家看一看啊。好，看看这图片，这是什么呢？广东话，踢完吉普啊，踢完吉普。这什么呢？中间那个呢，就是曼联现在的这个超新星年轻小伙子朗尼啊 ，Ronnie。 对， 那么年轻小伙子啊，爆炸力很强，速度很高。那么呢，他们一帮人对，那么在这个香港踢完球赛之后，晚上立刻就坐车跑去哪呢？当然是兰桂坊。再看下一张图片，那么看到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右手边呢、啊，那是那个 Ronnie， 就是刚刚那个曼联球星。那么看到记者一直跟着他非常生气。就一手就把记者推开了，看到没有？后头旁边左手边那张照片就把记者推开了，脾气很臭。那么这帮人呢，都是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听说啊，他们呢就怎么样，每天比完赛就去喝酒，在亚洲行就这样。所以现在这个教练啊，费格尔松他也很凶的啊，他就下令他们到了北京去踢的时候呢，就不准再上酒吧了，不准喝酒，甚至连叫酒回房都不行。说这个纪律啊太散漫，而且老给人拍到这种镜头，对形象也不好。因为现在这些大球会，这种大牌球会都很注重开拓全球市场，他们基本上来亚洲呢，就过去呢传统，比如说暑假的时候，这个球队如果还要踢球，就是打热身赛。但现在这种热身赛呢，已经不是热身赛，它是个来表演赛，它 它是一个来赚钱的机会，来接触一下球迷，扩展一下市场。那么当然他来，他本身这个旅行就能赚到钱，对不对？那么所以呢，他们也不能够弄得太丢人。但是啊，还有一件事，就是个皇马刚刚在北京，那么好像狗仔队就没怎么拍到他们晚上出去寻欢作乐，但香港狗仔队又找到了别的东西了。我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图片，看到没有？罗纳尔多啊，在北京一个五星级，他们下榻的五星级酒店里面，那么要进这个酒店了，那么回眸一笑啊，看看摄影记者，看看第二张图片，这是什么？ 哇， 这是什么？这就是罗纳尔多住的那间房。那么他退了房之后呢，香港的记者迅速潜入那间房里面，看到这个浴室上呢就挂着一条白色的那玩意，是罗纳尔多的内裤。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你知道吧？ 啊， 这个他们的酒店是拍卖的， 啊， 就是说前一天他们如果住过了，罗纳尔多住过的酒店， 对对对， 第二天这个酒店好像是昆仑饭店， 嗯， 他就标价拍卖，比方说你愿意的话，你出5000块起卖，你可能有人2万块3万块，就第二天就住进这个酒店，那个酒店里呢就一模一样，保持他们走的情景， 就不 该多脏，有鼻涕啊，有什么液体啊， 什么东西都 在。 哇， 那那些球迷可能还有很多女球迷进去，第二天就在里面享受一天，就享受那天，花很多钱 拿了个余温，对不对？ 明白，这个 首先还是罗纳尔多领走故意脱下来 可能是几 件 礼物 抛下来给球迷 这个就是应到我们一句老话，说人家送你一个宝贝，一个猪啊，买装一个盒啊，你最后猪不要，拿了那个盒啊。 对， 人家来的是好的球员啊，最后你都去看短裤啊，看手机啊，你看到没有？这个整个他们这种到亚洲来比赛，就使我想到大牌的北京的明星到贫困县，唱一个歌，拿几十万，嗓子沙的也没关系，拿几十万，一样的道理。 而且啊，我觉得现在这种 欺负人家， 对，但是问题是很有趣啊，就是现在我们知道中国对这种欧洲的大牌球会，的确有一帮很死忠的球迷啊，很支持他们。其实现在这个球会已经完全变了，就以前的这种职业联赛的球会啊，很讲究的是什么？就这个球队跟这个球迷之间的关系是个地区关系。比如说我是住这个牛津郡的啊，假如英国，那我就应该一辈子就支持我们牛津郡的球队，他们代表我们的 牛津人，通常 就等于是这个，就等于是代表 的人支持 Lakers， 对，没有原则的， 是这样，没有原则的 啊，雷克输了他们就哭，就这样， 对，就是这样，应该是这样，这个传统的这个球迷对球队的忠诚呢，是这么一个 跟一个城市有关， 有关， 不一定跟国家有关， 地理关系， 它是地理关系。但是呢，现在这些球会呢，他搞的什么是一个全球性的球迷网络，这种网络就已经没有了原来那种社会基础。那么我们是用消费的眼光，比如说我们崇拜罗纳尔多或其他，那就等于我比如说崇拜一个明星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不叫球迷，这叫心理。 对， 就好像现在有很多香港的人那个 HiFi 很发烧啊， 对啊， 它不是烧音乐， 对， 它是烧音响， 对，它就只是烧音响， 这就是典型的什么异化。所以现在那些抢那个拍卖那个酒店房间抢内裤的，那多数是心理，他不看球， 对，或者呢，他以为呢穿上了罗纳尔多的内裤之后呢，自己踢球也能够 就可以多换几个女朋友， 能力强很多， 能力强很多，哦，这样，对。 好，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接着说。现在还有个情况，就现在这种球迷啊，他是我觉得他对这个球会的态度是比较功利的。怎么比较功利呢？因为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地方的社区的这种联系，你这样建立起跟这个球会的感情，所以呢，他有时候要么就是像徐总你刚刚说的那种看明星，要么就是看这个实际的你的踢球的风格，或者你的踢球踢得好不好。那么换句话说，以前不一样，以前比如说我是牛津郡的人，或者我是香港人，我当然是支持我们香港队的，支持我们香港联赛的球队。那他踢得再烂，我还是觉得他会有成功的一天的，是这种感觉。现在不一样， 现在就是我为什么要支持皇马，就是因为皇马厉害，我为什么支持曼联，就是因为曼联厉害，所以这种大牌球会他要想办法要踢的好好的球赛出来，要不然他留不住这些球迷的心，是现在的球迷对这个球会的感情啊是很现实的， 而且他也很多商业运作，比方说他为了日本的中国的这个收视率跟广告客户，他就会招一些亚洲的球员， 像董方， 哎，董方说当然他踢得很好了，但是他们这些球会用这些球员， 有很多 都是 全都是， 还有一些广告上面的广告商啊什么，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你比方说 NBA 多成功啊，拿弄个姚明， 对， 中国人。就盯着火箭队看 对, 对不 对, 对 这个收视率大大 上升，他就赚钱了，对对 对，其实是他在中间他是一个商业， 而且球迷变得很功利嘛，谁的球队能够买最多的球星我们就支持他，所以像香港 最好还是买我们自己国民族的球星，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很多就是说曼联踢得不好，哎，很多是转成变成支持切尔西，那在外国好奇怪，不可能的事情，不会转那个， 不会变，比如说我忠于哪一个球队我就一辈子是忠于他的，比如说像英超这种传统的死忠球迷啊，比如说他可能像支持利物浦那些球迷，香港特别多啊，这些支持利物浦的几十年的，比如说像我们认识那些吕大乐那些都是几十年来就是朋友， 这次利物浦表现很好，我真是这场球我一直支持他， 对啊， 最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 哎，你跟董建华同一阵营啊，董建华是利物浦的死忠球迷啊， 是 啊，对啊，你知道董建华会唱那首那个利物浦球迷的歌，那首歌叫做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就是说你永远不会孤独上路。你想想多震撼，就是那个球迷们一起那么唱，我们要跟你在一起。 他后面有八万五跟着，那当然 不孤独。八万五跟着， 当然不跟。 这走这啊，跟红品牌啊，其实都 有人下台里就这样。 我是指那个球场里面的观众有八万五， 有那么多吗？ 你们理解什么了？ 哦，搞错了，我们心邪了。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的那种传统。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子夜快车